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播出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按照这个香港的日历哈，今天呢咱们就正式转入这个假期模式， 对， 休这个复活节。可能内地的听众觉得不是很熟悉，但香港确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宗教节日，像什么复活节啊、佛 诞 啊、圣诞啊，我们都会有几天的假期。那在这个转入假期模式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上面有些非常特别的安排。 对， 今天呢其实三 D 画新闻也非常特别的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可能我一提他的名字哈，有的听众可能会要想想，哎，他是谁？刘轩，哎，好像以前在专栏啊，或者在一些TED 演讲啊，包括甚至一些书目里面看过他的名字。哎，再想想，我再说一个名字，大家可能立马就哦，我知道了， 恍然大悟。 对，刘墉，刘墉先生的这个公子，刘轩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轩。 好，刘轩这个身份也很复杂哈。 对，非常复杂， 我都不知道应该用怎么样的语言去定义他。又是作家，又是电台 DJ 音乐家，还做过些什么？有没有漏掉的？ 我们今天既然是个广播访问的话，那我就当个电台 DJ 好了。然后我们三个都是电台 DJ， 一起来聊天。 哎，这个好。哎，但是哈，我就刚才也在想，我说我要怎么样去介绍刘轩？可能我说这是刘墉的公子，大家一想会立马有一种亲切感。但是呢，我又担心，我说介绍人家，先介绍人家的爸爸，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自己不受尊重或者有点被冒犯的感觉？ 哎呀，还好还好， 习惯了吧， 习惯了， 对， 我习惯了。 其实有这么一个出名的父亲，您觉得这是一种负担呢，还是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呢？ 我跟你说，我在台湾呢，几乎每一天我会听到至少3到5次，就是、哎，我小时候就是读你爸的书长大的。 对，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因为你小的时候出现在你爸的书里边，是 吧？所以你也是，感谢您哦，也支持我们家的这个产业。 哎，但是说回来哈，就是每每去到什么场合，都会跟您父亲的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嗯、 但是心理上，你会不会觉得，就有的时候想摆脱他，我就想过我自己完全更加独立的，就专属于我刘轩的生活，不希望打上他的烙印，会不会？ 啊，那肯定有啊，当然会。从尤其是那个时候超越自己，就是其实我父亲写的应该说是最卖座的一本书了。 对， 那因为那里面就是写的就是我的生活嘛。当时我正在纽约读高中， 嗯， 然后他就每天会跟我有一些训话，或者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价值上面的一些讨论跟冲突， 嗯， 啊，其实讲破了就是我们两个人他在那边训我啊，然后我在那边不服气了，啊，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把它写成书，就没想到居然大卖， 嗯， 而且非常的畅销，后到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在台湾的话，很多的高中生其实现在还是会读这本书， 而且刘墉先生的书是入教材的，你知道吧？ 对， 所以这如果对于大陆来说，他可以说，他就是殿堂级的一个作家了。 对， 如果你的文章收录进教材的话， 所以你想，这个对我来 说，你爸在你心中是殿堂级的吗？ 没有，他在我心中就是爸，就是老爸。对呀、啊，可是就是当你自己的私生活就已经被这样子被全世界这样子看到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感觉非常的妙。有一点像是有一个电影叫做《楚门秀》， 嗯， 对， 有没有，对，就好像你自己不知道what's happening， 哎，可是呢，大家都知道，说是你早上起来床啊，就是对你的生活作息是怎么样、 嗯。 就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是，哎呀，这个怎么样可以真的可以来做自己？然后那自己又是什么？尤其是当说是你父亲已经把它写成这样子的硬邦邦的文字的时候， 嗯， 那大家会对你有所期望。所以我觉得其实后面我到大学，包括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直在努力在撕标签。 嗯， 很多人在我身上贴满了标签，然后觉得你说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的该是怎么样， 嗯，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毕业该是怎么样，对，哈佛大学研究所的应该是怎么样， 哈佛大学的博士又该怎么样。 哎呦，真的，我就觉得听着真累呀、啊嗯、所以就觉得说 这些多好的光环啊，为什么要撕掉它呢？ 你真的去 念哈佛，我们所有的哈佛的学生知道，你踏入校园的那一天才是你所有一切的开始，才是你所有真正的要探索的开始。那大家都知道说是外界可能对你有所期待，不过你真正要去找到你自己的长处。 嗯， 那所以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自己是 you know, 哪颗葱啊我们也知道说是我们知道多少。OK, 那所以要怎么样可以说真的活出自己的精彩，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学生啊，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学校都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那当这个外界已经开始一直在里面扣上光环的时候，这个更是需要说是我们必须要去跑得更快，来去摆脱这样子的光环。 嗯哼，哎，我就是一开始就很好奇哈，我说刘墉先生的儿子他读心理学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你知道在大陆他有一个名词，我不知道在台湾会不会用，就是心灵鸡汤，就说看刘墉先生的这个文章就让人有这个心灵鸡汤的感觉，当然他 非常 励志，非常 正能量， 非常温暖，很温馨。哎，我就说是不是刘轩就从小他爸爸也会给他这样的一种气氛或者熏陶，所以呢就很自然的会对人的这个心理啊、会对人生啊他会有一些格外的观察、这是不是导致你去念心理学的一个原因呢？ 嗯，不完全是。其实我去念心理学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哈佛我是先报名音乐系，因为我之前就从朱丽叶这样子过去嘛，所以本来想说这样子我自己占一些便宜啊。然后后来发现哈佛的音乐系主要在修的是一些理论方面啊、跟历史啊这些等等，那我是比较注重在 performance 就是在表演上面，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不适合我，就转系，就转到economics 就是经济学系。那经济学系我当初认为说是哦教你怎么样炒股票，呵呵，教你怎么样去做投资，其实并不是，完全不是。我们每一天都在那边画一大堆 XY graph 啊 supply demand 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理论，所以后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太对劲，那就修了一堂心理系的课，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受用。它虽然是理论，可是我完全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而且在想说不管以后你入什么样的行业，只要跟人有关的一定跟心理有关。 对， 所以后来我就是啊，我就报名心理系。那当然每次我回家的时候呢，我老爸都会问我说啊，那你现在你就在学什么啊？起先我跟他讲说音乐系，哦，很好很好，音乐系。然后后来我就说就转到 economics， 说哦，经济系很好，以后赚大钱哦，好好好。然后后来我就说是，哎，我又换了，我现在换成心理系。他说啊，真的啊，哦，很好很好，以后给你老爸看病。 哎，其实我很好奇，因为之前您也写过一本书叫《叛逆时代》，基本上就是这个刘墉先生虽然记录了您那个时候的一些成长的经历，但是你好像写了本书回击他。在这个书之后您学了心理学，那您觉得这个心理学有助于缓解你和刘墉先生，比如说刘墉先生老说最后您，我看您书里说的说有些时候他说不过你，最后老一句因为你是中国人，然后有缓解这种现象吗？ 这个方面的话倒并不是完全哈，而且其实在一个亲情上面，这个其实是一个个人来说哈，其实都是最难解的一个题。我们说你学心理系，如果你学辅导心理学的话，你可以去辅导任何人，可是最好不要辅导你自己的亲人。因为这个里面的纠结太多了，是一辈子的。那对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比较能够学心理系，比较能够算是给我一本使用手册吧，这样子来说。就是说一个大脑使用手册。那起码我比较知道说是我自己的大脑是怎么样运作，包括其中的盲点是在哪里。所以可能会有的纠结点可能是因为什么样。那这个的确是有助于我平常可能在职场上面啊，来帮助我跟人的应对啊等等。那跟自己的父母亲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来自于一个自然的年龄的增长所慢慢带来的一些人生的沉淀。 对， 我觉得这个会啊，这个结是所有的结都会慢慢化开的，如果你允许它被化开的话，我觉得这是重点。 好像不同的时代，这个以前我们都说有代沟嘛，以前说是三年一代沟，现在好像互联网时代来了之后，这个代沟的年限越来越短了，现在甚至说半年或者一年，就你的生活和你父母的生活如果没有在一起就完全脱节了。所以您觉得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现象可不可以有什么合适的方法来就是缓解，比如说我跟樊素我们俩天天见面假设 咱们有那个性别差异，恐怕代沟还不至于吧。 有的有的，你不觉得、这个、 我是上一辈的吗？ 你们两个每天一起在那边工作还有代沟啊？ 因为我们听众就说樊素是个姐姐，我是个小弟弟，实际上 是啊， 这是性格差异是吧？ 只是性格差异。 对啊，我觉得 是 性格和性别差异， 个性吧。 应该就是个性， 对，就是个性差异嘛。嗯， 我看你们两个年龄应该是一样吧， 差不多， 差不多嘛， 对 呀、 啊，就大大你几个月而已嘛。 对，但是你的声音可能骗了听众。 哎，说刘勇今天。那个是什么？说刘轩啊，这个刘轩的经历呢，很过瘾。我是觉得，你是八岁的时候去的美国是吧？ 对，我八岁。 然后后来呢，一直在美国上学，念完哈佛，又回到了台湾， 对， 是吧？这个当初你怎么会又想到要回到台湾呢？ 哇哦，那个是这个有一点说来话长了、哦、不过简单来讲，其实那个时候我到了研究所。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差一个论文， 嗯嗯， 然后啊、我正在寻找说我要去写什么样的题目。那研究所是这样子的，它是让你说是可以慢工出细活啊，所以你可以慢慢的想。包括我自己的指导教授，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研究论文啊，花了我大概十几年才把它写出来。他在中间那个时间呢，他还去当一个修马路的工人， 嗯， 然后他还当背包客。然后后来他跑到台湾，他是个白人啊，他跑到台湾，那个时候是1980年代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地方叫蒙贾、 哦、 啊，在那个时候的蒙贾是真的就是像是电影那个蒙贾人的、 嗯嗯、 就是同一个时代他在那边、 嗯嗯、 然后后来就是跟一些在那边的那种小混混啊，一些那种混帮派的啊，一起在那边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说这个好有意思啊，于是开始就去观察他们，然后从这个里面后来就写出来他的博士论文，然后如今他是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他就说这个一定要从人生里面去提炼出来，你要找到这个 burning question 啊，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要在你的心里面烧出一个洞，就是说你不去把它填满的话你会不满足这样子的。所以他说你就出去外面去找。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离开研究所，我先到纽约去，我就想说我先从纽约开始再做一些出版或者杂志有关的，因为我们家就是我父亲的关系嘛，就做出版、 嗯、 那所以先在那边先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我就去度假去了啊，就准备回来的时候就马上就上任。那是在2001年然后在九月的时候，那时候某一天呢，我就先去 Boston 去拜访我的教授，先跟他讲就说哦，我现在的 development 啊，现在发展怎么样。他说哦，很好很好。之后我就在那边吃早餐，然后就在吃早餐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就很快速的这样子走过那个早餐店，然后我就想说诶，这个家伙看起来怪怪的。然后他走进早餐店，然后就跟那个早餐店老板讲了一个什么话，那个人就整个人就好像就脸色发白这样。那我在纽约长大的，所以我就马上就意识到说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我就过去那边，我就说诶，我要买一杯咖啡，不过其实我只想凑过去那边听听他们在讲什么。然后老板就说咖啡送你，我今年不再营业了。 嗯嗯， 我说诶 what happened 啊，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刚才我那个朋友啊告诉我说有两架飞机撞到了纽约的双星大楼。 哇，911的时候。 对，那个就是2001年的9月11号、嗯、我相信其实很多朋友都可能会记得当时你听到消息的时候人是在哪里。 对、 嗯 嗯、 那对于在纽约长大的我，那个时候人是在 Boston 啊，那所有的飞机，那好几架飞机同时起飞的都是从Boston 的 Logan Airport 起飞的，所以马上就把整个就是说美国的东部全部的交通全部都封锁，讯号所有的东西全部封，然后手机也打不出去啊，所有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紧张，后来就找了第一个时间，我就赶快就回到纽约去，然后我就想说是身为一个纽约人，我想要做些什么。 嗯， 那个时候唯一，我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到灾区。 嗯， 唯一能够做的其实就是在一个在42街那边，他们有一个码头设了几个帐篷，那么是有一些义工可以在那边来去做，你有一些专长，然后可以在那边做一些心理辅导啊，或者说像红十字会呀、啊，像是台湾的慈济呀、啊，然后就救世军啊都在那边。那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着慈济一起进去。 嗯， 那他们说你有心理背景的，所以你就过来当那个心理辅导员。所以我在那边我就先 volunteer 了一段时间，那我就听了，天哪，就大概好几百个故事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这些多半过来找我们的都是有自己有亲属是在911有罹难的，只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敢说罹难，大家都说找不到人而已。 嗯， 嗯， 所以你要想说是你要当一个辅导师，你要一个辅导人员，你要在那边明明事情发生了，可是你还要在那边你知道避重就轻的然后要想办法怎么样来辅导他。我跟你讲，你学了多少的理论都没有办法准备你那一刻。 嗯， 所以后来那段日子度过了之后，就我就真的告诉我自己说，说我必须要先 take a break， 需要先离开纽约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原来找到的工作也没了，整个纽约的经济啊，所有的很多东西全部都暂停。 嗯， 所以就一个人就坐上飞机，然后先去了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啊，也来香港， 嗯， 然后后来到台北。那时候也想说就投一些履历表，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机会。结果就在台北就中了我的第一个工作。 哦，当时做什么？当时回来的 时候那个时候是在广告公司，奥美广告。 哦， 对， 哎，这个跟你心理学的背景好像南辕北辙，有没有？ 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做市场研究、市场调查部门，所以那个其实会运用到我在研究所所做 research 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技巧。 嗯嗯， 对，所以虽然我没有学过广告，没有做过广告，不过我就是这样子入行的。 嗯嗯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长话长说哈，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样子。 好，这个我们今天一上来就先把这个刘轩的底先给套出来了，大家知道他的这个来历哈。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好奇，比如说你回到台湾，你可能会深刻的感受到华人社会跟你长大的那个美国社会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甚至有一些文化方面的很深刻的一些差异和冲突。那在近些年我们在香港，但是也非常深刻的很密切的关注着台湾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又对大陆听众广播的话，大家很关心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变化。 对， 这个呢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我们要不然先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来跟刘轩来聊聊天。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一位贵宾，他从台湾而来，但是他的这个背景还相当的多元和复杂，他是在美国长大，他现在的身份呢也是很多元复杂，是作家，是电台主持人，是音乐家，他自己也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自己是老板。所以呢刚才我们是了解到他跟父亲之间的一些故事和他小的时候的成长的一些经历，包括他为什么会在美国待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回到台湾来。哦，原来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因为911的这个关系，也是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命运。那是一个转捩点， 命运 对， 所以他们就说纽约历史就可能就分911 之 前和911 之后， 对吧？ 天啊，真的，整个纽约是完全不一样。 对， 对。 哎，那你回到台湾之后，你真的是以舒缓回来了吗？还是更看到了另外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文化或者社会方面的差别或者是冲突？ 其实坦白说，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你跟我讲说有一天你会在台湾工作生活成家立业， 嗯， 我大概不会相信。 是吗？但你是从台湾走的呀。 是，对呀，那个时候我还小啊，8岁的时候， 嗯， 所以移民过去，现在那么小的时候，你很快的，你就会习惯那个新的环境， 嗯嗯， 然后很快的就会忘记台湾，所以其实我8岁离开，我19岁第一次回去，你想我中间11年呢，11年很多事情发生了在11年的时候，所以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根本我连我自己的家那门口都认不出来， 嗯， 因为整个街道都变不一样了。整个都挖起来了，四处都是那个我们讲的看板啊 ，compound 啊，就是都是招牌啊，就是五颜六色这样的招牌，那样，就跟我小时候所习惯的那个环境是完全截然不同。所以我原本一开始的时候还很难去再重新回到这个故乡的这种感觉，对，真的是还蛮难，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 嗯，现在更喜欢台北还是更喜欢怀念纽约？ 我不太怀念纽约。 Oh, 我怀念的是以前的 911之前的纽约， 或者是甚至说是我以前在那边念高中的时候的纽约， 嗯，有什么变化呢？ 哦，那个时候的纽约啊，又脏又臭又乱又危险。 嗯， 哦，那为什么你会怀念那个时候？ 可真有味儿，就是它就是啊，你要想 有多少我们讲说如果以街头文化来讲的话、街头涂鸦的文化是那个时候从纽约市跑出来的。 嗯， 我们现在所称为 hip hop 嘻哈的文化其实也是那个时候在纽约蹦出来的。 嗯， 有多少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 downtown 在那边混的那些年轻人，后来就会出现一个像 Madonna 这样子的这些巨星。Right? 当然现在还是会出现一个 Lady Gaga， OK，可是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确实 Lady Gaga 他就好像就多了那么多的商业气息啊，就是跟当时的那个刚出道的 Madonna 也会不同。所以就是光看这两点的不同就会看到一个纽约市本身的一个不同。 嗯嗯，我看过你以前就跟其他的媒体描述过，你说你童年的那个环境、什么意大利人啦，什么印度人啦， 嗯， 就是哪儿的人都有，都是混居平人，贫富可能大家差距都很大，但是都可以玩得很好。但是现在是不是说亚裔的人好像突然之间多了起来，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多了很多。 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难说。 嗯， 因为我当初刚移民过去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的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当初住的地方是我们是四周左邻右舍唯一一家中国人。 嗯嗯， 对。那然后后来再陆续再搬家两次，每一次也都是我们左邻右舍是唯一一家中国人。所以这个促使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必须要就是跟很多白人啊，然后还黑人啊，然后跟波罗里克人啊，就是各色人种啊，大家一起来交朋友。那后来我想就是如果今天如果我们移民，然后就直接就是到了一个像纽约的 Flushing 法拉盛这个地方啊，那啊或者直接到唐人街 Chinatown， 说实在的我可以在那地方住个半辈子，半句英文都不用说。 嗯，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的生活一定会截然不同，我的整个视野也会变得很不一样。会不会比较容易适应环境？肯定会，因为你很快就会找到，对，这个不会有语言上面一些隔阂嘛， 对， 啊，然后这四周的朋友就会很多，啊，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对，可是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永远会视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所谓的这个美国这个文化，为一个异国文化， 对， 那就很奇怪了。 嗯嗯， 那边说是你住在纽约，可是你住在一个文化的一个胶囊里面。 嗯， 那现在其实有不少的华人，坦白说，其实他们搬过去那边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嗯， 包括其实在台湾也是有一些留学生，你知道，过去到温哥华，过去到雪梨， 嗯， 哎，到这些地方，然后去那边去游学两年回来，英文一点都没有变好，觉得说是这样子，不就是很可惜吗？ 嗯， 对。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台湾的这种文化和美国的那种文化差异大吗？ 那肯定差异大了。 就是你再回来适应美国的台湾的这种生活的气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台湾的这种社会的人情性要比美国多很多？ 这个倒不一定，这个看说其实人情味是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来。 嗯， 很多人会说是纽约是一个非常没有人情味的地方。 对。 But 那个不完全正确。如果你真的看说，其实在9.11发生的时候啊，人那纽约人如何的照顾彼此啊，在这个混乱之中的时候，大家如何帮彼此 cover， 现在突然会发现说，其实纽约人非常非常团结。可是当然，因为有太多的新移民，所以每一个都是在自己的小族群里面的时候，都是会有一些些的一种排外。 嗯， 对。那台湾人呢是这样子，我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的哈，就是台湾人问候的方式啊， 吃了吗？ 是， 也不是说是你吃了没，就是那个假扮为，那个也不是，而 是 那种 大陆的 台湾人怎么问候啊？ 没有吃过了吗？这个也是台湾人习惯问候的方式，而是说很多人就是跟你比较熟的时候，都会说是哎呦，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呀？啊，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变胖了或者变瘦了？可是你知道在美国的社会里面的话，这个是完全你不能够用这样子的方法来问候人的。 嗯嗯。 Oh,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today? No, 这不行。如果对方看起来，就即使对方看起来完全是糟蹋的一塌糊涂，你还是必须要说 Oh, you look great! It's wonderful to see you! 这不是假吗？ 对啊。 看起来是很假，不过这个就是所谓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不同了。right? 美国人通常在开会的时候是非常这反正是那种直话直说的。 嗯嗯。 Right? 可是台湾人到了这个真的会议桌上面的时候，反而就是拐弯抹角的。可是在问候人的时候呢，要显示就是说完全这个是对于好像对方的关心，也就是说我观察到你的这个差别。 嗯嗯嗯，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无法了解，我真的觉得说干嘛 你很生气吧？ 对，我真的会有点不爽。 就像我们聊了好多集，你知道我们两个都是内地人嘛，就回到内地的时候过年，会被人问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对， 这个结婚了吗？那个有没 有 朋友？这你别说美国了，你就放到香港，你都是一种打探别人隐私，就是非常非常 不 礼貌。但是就这说明两个社会它对于这些的标准吧，或者习惯习俗，它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是 久了你就习惯了嘛， 是久了就习惯。所以就说每个文化上面它的习惯上面的不同其实非常微妙的。像在香港的话哈，可能因为大家都就是人口非常密集，所以大家都习惯了，就是说在一个很拥挤的，可能你在这边这个央茶的时候啊，旁边就直接就是坐了一个人， 对 啊，或者你跟大家一起并桌， 嗯， 在美国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 你知道， 大家非常尊重自己的和对方的私人空间。 对，那如果你到北欧，那更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是在人口疏密，所以每个人的所谓的个人空间，它会 extend 到很大。那如果你侵犯到一个个人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会一直往后退。 对。 那这个也是在每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就会有 不同的习惯。对，他们就分析啊，说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挨着，一个是空间，另外一个呢是生怕自己被别人抢了什么，就说一直没有一种获得感，就生怕别人，你说插队为什么喜欢插队，就说我们被别人占便宜占得多了，所以就很害怕失去现在本来就拥有不多的东西。他们就讲要是你本来，当然这可能也跟社会规则它不是很完善，没有建立那么完美的这个原因也相关，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这个也就像是如果你想，如果你今天排队然后可能排排排排 就被别人插队了， 或者等到你真的乖乖的排到最后到你的时候突然说对不起卖完了如果长期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 就是害怕吃亏。 对，那就害怕吃亏， 害怕吃亏。 对，可是你到了像是如果日本这种地方的话，那大家都会乖乖的去排队，或者像意大利，even像是你到意大利其实大家最痛恨的就是插队，如果你今天插队的话，意大利人真会把你揪出来，然后会跟就是狠狠的用意大利文去骂你。 那你从纽约回到台北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就关于这种不太习惯也不太理解的一些 文化习 俗？ 对， 文化 习俗、啊、太多了是吧？ 天哪，倒是有一些，让我想想。然后、对，有那个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第一天在澳美上班的时候就闹个笑话。那天我就穿着西装笔挺的去，好像想说很尊重哈。那首先啊，在广告公司没有人真的西装笔挺来上班的，这里又不是华尔街，所以大家就先笑说：“哎，你今天新来的，你看你这样子还打个领带，那领带不要打了。”然后我就坐下来在那边填表格。那然后我的一个学长，就是他们有一个所谓学长学姐的制度哈，就是比你就资深的人，然后就来就来接待你。那他就出去帮我买了午餐，非常好啊。那在台湾是这样子，我不晓得在香港是怎么样，就是你吃便当，我们讲那个餐盒，就是那餐盒。那如果你喝汤的话，它是给你一个碗，可是汤本身是装在一个塑胶袋里面。 哦。 对，装在一个塑胶，对，装在一个塑胶袋里面，然后再吸上。那你就是要把那个塑胶袋解开了以后，把它从那个倒出来，倒到那个 碗里。 在那个时候还是用宝丽龙做的一个碗。那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子，因为你在美国的话，你 take out。OK， 汤就是装在那个碗里面，然后像放了一个盖子这样子给你啊，所以我看到我就有点傻住了，可是我又不敢问那个学姐哈，这个该怎么办？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那这个把它倒出来呢，我心里想说，就力学来讲的话，应该是速度就是一切。好，因为想说是看到那个变魔术的，不是那个很多那种餐具放在一个桌子上面，然后底下那个桌巾这样子。很快速的唰这一抽， 对， 东西还是在那儿嘛，对， 对， 所以我就用那样子的概念，我就小心翼翼的先把那个塑料袋解开来，然后就对准了那个碗的口，我就想说的就这么一下子 1, 2, 3一倒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试过，你有没有试过？ 我 没 有， 就是 我想那画面觉得好蠢啊。 对，我没有。 不过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一个塑胶袋是软的， 对， 所以你在最后那一刻的时候，那整个塑胶袋突然那个口就往那个旁边就哗这样子一甩，整碗的这个汤全部都啪一下子全部都到我的那个大腿上面。 上班第一天啊，那是 对，上班第一天，痛的我整个人就被烫到了，我一下子跳起来啊，大家在那边看我。哎，从此之后我就学乖了，就知道了。对，这个热汤哈、跟大家说，如果各位真的有到了台湾去的话，拿到了这个塑料袋的热汤的话，对准了之后 慢慢慢慢的到哎，秘诀在于慢。 这个你看，这个小细节完全可以写在你的专栏里面，甚至你的书里面，我都觉得可以收录收录。它反映什么吧？就是我感觉一个新生职场新手，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对于周围的环境啊，他你像陌生，而且不敢问，是吧？ 对， 就是你就是怀着一股那个试探的一个眼神，就看什么都觉得很新奇，也不知道自己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呀， 又是学心理的， 对呀、啊，你应该不是这样的。 你看，又在那边扣帽子了，又在那里有光环了。我跟你讲，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校，名校哈、啊、也好，这、嗯、样，其实我们那有很多人。聪明是归聪明，读书读了满肚子书，可是 no common sense， 没有任何常识。 嗯， 啊，生活很多的常识就是从生活而来的。 嗯， 对，所以跟人相处也是一样，当你跟很多人相处的时候，就慢慢就会得到了处事的智慧。 嗯， 并不是说是你今天你的 IQ 特别高，你的 EQ 也会特别高。对， 嗯， 所以这个都是人生的历练，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发觉说，你不能够一辈子都待在象牙塔里面啊。那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活化石了， 书呆子。 哎， 嗯，好，这个刘轩讲特别好，所以呢，他更多精彩的这些语录啊，和他的一些感悟、观察，都收录在他的一本新书里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过上更加幸运的人生。但是呢，我就更想知道你怎么样用你这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去指导你去参加更加公共的一些生活。所以刚才预告了，我们今天还得聊聊政治啊，这个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三立快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继续跟刘轩来聊聊他的人生啊，聊聊他的人生，这个特别像您父亲这个写书的一个宗旨，谈谈人生，谈理想，谈成功，谈失败。接下来我们要谈谈政治，因为 对， 其实政治吧，就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我们在香港这些个月以来，我们关注什么台湾选举九合一， 对， 关注太阳花学运， 嗯， 然后还听说过很多的新词儿，比如说这两年在台湾很新的一个词儿就是小确幸，是吧？就年轻人、 嗯、小确幸。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去大陆的时间多不多哈，就你会看到大陆的这年轻人， 对、嗯， 他们呢可能追求自己的这个成功， 嗯， 追求自己的发展， 嗯， 要胜过于对于一些公共事务的介入和公共话题的发声。 嗯、 对， 所以呢，我就很想知道这个你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特别的观察，就对这些政治议题或者青年议题，你有没有特别的关注？ 我记得这个不久以前我在广播自己的广播节目上面啊、我访问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台湾的词曲创作人啊，叫姚谦 啊、 那姚谦老师他现在也就是常年在北京发展嘛、嗯、啊，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他所观察到 凤凰的节目 啊，哎，是啊， 对， 他就说 三人行什么的， 哎，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说过，他说他在北京的街头他看到年轻人啊、 嗯、 每一个人里面抬头挺胸四处张望，好像在那边找机会。那到了台湾呢，他发现台北的街头啊，就好像年轻人都在那边好像看着地面似的，好像在、 哎、 对，好像在那边只是在思索一些小事情。那个其实那个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当中，我的确也现在去北京的时候我就仔细来观察一下、嗯、那现在呢，我倒是发现其实两岸啊，年轻人其实都是一样，都在低着头，都在看那个小荧幕呢。对，不过在这个小荧幕里面，它这个是你呢有友情、有亲情、有工作机会，好像全部都是在这个小荧幕里面。 嗯、对， 不过我觉得如果讲说是年轻人对于议题上面的一个的兴趣来讲的话，小确幸，我现在讲一下小确幸好了。刚才您说这个是从那个台湾过来的名词哈，其实它更远之前，它是从日本 到台湾的小名词、嗯、那这个小确幸这个词是来自于、以我所知后从村上春树的一本书，那他这本书的散文集里面当初出现这个小确幸这个名词，他自己制造这个名词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有点像是说你自己跑完了马拉松啊，在这个很炎热的一天，然后跑完了这个马拉松之后，你坐下来喝一杯清凉的啤酒所有的那种爽快的感觉， 嗯， 这个叫做小确幸。所以就是说其实他应该算是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然后在人生的一些很小小的幸福里面，你也会感觉到一个很大的幸福的感觉。那可是到了台湾之后、可能因为被泛滥使用，所以后来就被很多人误解为就是说任何一个小小的东西都算是一个小确幸。可是我始终不这么认为，其实我觉得小确幸它反而它可能反映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件事。 嗯嗯 啊，像是如果我们想说现在台湾人很喜欢，之前有一个很红的一个卖甜甜圈的一个店，美国的一个店 Krispy Kreme， 他们到台湾去设那个分店，哎，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热门，台湾人可以排队，年轻人然后排队排4到6个小时，为了买一盒甜甜圈， 嗯， 然后很多人都说是这个就是小确幸的一个最糟的一个 you know, 就是一个 example 这样子，好像是但是你的时间不是时间了。那我看到那个时候呢，我也想说的是啊，的确，这个台湾有很多这种美食文化啊，这种东西大家在里面尝鲜。不过你要想，它必须要有一个够成熟的一个美食文化，大家才会愿意这么踊跃的去尝试。所以其实任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两种方面去看待它。 嗯嗯。 啊，那我可能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说，任何碰到任何的 negative 的东西的时候，我都想办法用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向去观察它。 嗯。 哎，包括就是像是我讲说学运啊，它也是那个这种危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机。啊，如果我们真的讲说是无论什么学运的话，你看像最近奥巴马不是在那边讲说那个50周年的一个所谓的美国 Civil Rights Movement 嘛，这个种族上面的一个从。美国在近代历史20世纪的时候发生了多少这个冲突，多少的一些 you know, 多少的学运的鸟事啊，这些学生他们甚至那个时候被镇压啊，这些对，所以其实我们讲说在这种强国也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对，所以其实这个都必然它会是一种过程。我觉得这个任何的一种冲突，它其实都是一种成长的一种过程。 你觉得这媒体人或者专栏作家哈，就在这种公共事务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像学运，他弄得很如火如荼，在最他顶峰的时候，你需不需要去进行一些积极的介入？ 你说媒体吗？ 对 对， 就如果是你的一个身份的话，我知道你也会写专栏，但是你看到社会上就发生风气方面或者气氛方面有些变化的话， 嗯哼。 你会怎么去调整？会不会因此调整你专栏的这个内容？ 媒体人在这个方面的责任其实挺大的， 对， 嗯，因为尤其是这个年头，媒体所拥有的力量啊，确实是可以，你可以去加深冲突，或者你可以帮忙来化解冲突。 确实， 那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话，如果因为无助感跟负面的情绪是可以被传染的， 嗯， 而。当人感受到危机的时候，再去看到这种暴力血腥的这种画面的时候，其实会更被吸引过去， 嗯， 你知道，因为我们会想要保护自己，所以本能上面的话会去看，你知道，就觉得说好像碰到那种车祸的时候，大家都会慢下来去看，虽然告诉自己说不要看不要看，可是都还是会看，因为这是人的基本本能。所以一个媒体如果不操守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好，我们就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尽量的大量去播放，因为它肯定会有收视率。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 negative cycle 会很快速的会加深。那你到当然我们讲说是我们都要去追求一个报道事情的一个公正度，就是 reporting just the facts。不过你选择什么样的 facts，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观点了，好，从我自己而言发生，就是说像是在台湾已经有足够的网络网民或者说足够的媒体，他们就在那边去讲一些很酸或者很苦的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力量是我可以想办法来扳回一城，想办法把它 balance 一点。我不是说是你不要去关心那些负面的东西，而是说其实也有很多正面的东西可以看。 对， 嗯， 对，那还是有很多社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美好。那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去报道这些我们必然要关注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同一个时间我们从那些好的事情里面放出来给大家一些希望，告诉大家说其实 life goes on，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哈，我就觉得这中间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开篇的时候讲到，我说为什么觉得有人觉得刘墉先生的那些文章他就是所谓的心灵鸡汤，他们就分析说心灵鸡汤它有一种逻辑，就是说呢，我发生了一件可能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呢，我的这个出发点不是说怎么样去解决它，而是说我们换一个方式去看它吧，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吧，就让所谓的负能量变成正能量。但是有的人就不太满意，他说你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这个你怎么回应？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励志书跟自助书的一个差别了。我自己爱看是 self help book， 就是在国外其实那是一整个，那是你去一个书店的话，你会很多很多都是在 self help。那 self help 它是结合了有像心理科学啊，真正的一些实验的证据，然后给你一个 how to 来帮助你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励志书，我们如果是翻英文的话呢，叫做 inspiration。其实心灵鸡汤这个形容词是来自于美国，来自于美国的一个非常畅销的一个，对，就是心灵鸡汤 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Right， 那 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其实那个时候在美国就被视为也是叫做 inspirational literature。你看了以后带给你一些好感。对，那可是来到中文市场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也是有点像小确幸那样子，好，就是被过度的广泛的解读。于是呢，很多的心理的书也被规范到这个励志里面了。可是它真正的用意，它真正功能性并非是励志的，它是帮助你来解决问题的。就像其实我爸很多的书，它是像是我不是教你诈啊，像是那些这样子系列的书，它是在告诉你一些可能是社会的一些真相。让你认清的时候，让你比较能够去应付 ，right？ 那其实这个里面一点都不励志啊，他不是说是看了以后说 make you feel good 啊，说是什么很 positive， 说那我告诉你其实人生的真相。他有一本书叫做《冷眼看人生》，你看这个 title 其实一点都不励志， 对。 可是呢，就被大家就现在就认为他是个励志作家，然后被认为是心灵鸡汤。可是你真的仔细去看我爸的书，或者像是或者像我现在所写的这本书的话，其实他不是以励志为主，他是帮助你来认清这个世界。不要一直把自己蒙在一个过于乐观，可是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一个鼓励。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分、哦。 没错，没错，确实。好，那这个我被你说服了。 没有，刚好是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可以在这边澄清一下。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其实，我觉得刘轩非常非常聪明。就前面我还试图我说咱们那个聊聊政治，让他表达表达他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观点。你看他非常非常专业，就三两句他就可以回到他自己的 四两 专长。专长和他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非常非常棒，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到最后哈，一定要郑重的跟大家推荐这本刘墉花了一年多时间为大家写的送上的。 等一下 ，no， 那个是我刘轩。你刚才说刘墉、 啊，哎，我已经 本节目上面第二次了，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就换我当主持人了。 这说明刘墉先生已经入脑了，你知道小的时候我都是会背的，你知道吗？写作文怎么样都会写上刘墉先生的这个文章。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一定会 自己单独买的书很少，然后刘墉先生的书就是一本。 好，这个刘轩的书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推荐，叫做。祝你好运， 对， 是吧 ？Get lucky。 好，这本书在大陆有的卖吗？ 应该算是就在各个网络商城书店上面会有吧。对，简体版还没出。 好，非常谢谢刘轩今天来到 U Radio 做客三 D 化新闻，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多来跟我们聊聊天。 对， 谢谢，谢谢。